周一到了，九个小伙伴穿得整整齐齐，背着小书包，被爸爸妈妈送到了小猛犸直通车站上。爸爸妈妈离开了，只剩下九个小朋友。淘气的朱迪看起来很开心， 太好了，终于没有爸爸妈妈管了。 蛋妹却看起来好像很紧张的样子。 我还是更愿意在家里玩。 运动健将大海一脸的兴奋。 哦，我可是准备好好的把探险乐园给玩个遍。 聪聪说，小猛犸乐园里一定有很多神奇的东西吧。 车来了，大家坐上了车，出发去小猛犸乐园。双胞胎哥哥依晨对弟弟依博说， 有我保护你，什么都别怕。 小胖墩葫芦的口水已经流到了下巴上。 也不知道探险乐园的早餐吃什么，午餐吃什么，晚餐吃什么。 小公主梅子和受气包小核桃两个人是最好的朋友，他俩总是不分开。对他们来说，只要能一起出去玩，去哪儿都好。直通车带着孩子们钻过了一个个隧道，跨过了一座座大桥，穿过森林，经过村庄，最后在一个小镇上停了下来。九个小伙伴犹豫着下了车，这个地方看起来不像是有个乐园呢。他们把小猛犸徽章别在了胸前。就在这个时候，神奇的事情发生了，他们眼前突然就出现了一个大门，上面写着小猛犸探险乐园。小伙伴们惊讶得目瞪口呆，张大嘴巴都说不出话来了。一个头戴小红帽别着红领结的小猛犸象早已经站在了门口，他微笑着迎接孩子们。小猛犸象把大家带进了乐园。 欢迎你们来到小猛犸探险乐园，我是乐园的主人小猛犸。你们每个人身上的小猛犸徽章都有指引、提醒和呼救的功能。你们现在每个人会有60分的基础分，如果你们能顺利地通过这一次旅行就会加分。要是遇到了事情需要我提醒，或者是你们呼救需要我来帮忙，就会减分的。这个乐园一共有7个部分，分别是伟大的城市、运动乐园、平安之旅、我爱我家、猛犸学院、挑战盛宴和终极任务。我会把你们分配到最合适你们的地方。好了，现在请大家闭上眼睛，我们一起开始探险吧。 大家闭上了眼睛，等在睁开眼睛的时候，他们发现自己已经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了。小男孩朱迪按照地上的指示穿过了接待大厅，来到了一个超大的购物中心。这个时候，聪聪出现在他的身边，说： 诶，朱迪，我跟你一组诶。 朱迪高兴地拉起了聪聪的手。聪聪看到这个大厅好像是一座商场，里面有各种商店，还有好多的人。朱迪兴奋地说， 嘿，聪聪，你看这些人是真的吗？ 诶，怎么没有人回答？朱迪扭头一看，聪聪已经不见了。现在只剩下朱迪一个人了，他有点害怕，把聪聪弄丢了，这可怎么办？就在这个时候，商场里传来了好听的音乐声。朱迪想， 对了，用广播，我可以在广播里告诉聪聪我在哪里。对，我要找到广播室。 朱迪觉得自己的这个主意真不错，他很骄傲，很自豪。就在朱迪想要去向售货员阿姨打听广播室在哪儿的时候，突然一个叔叔出现在他的面前。叔叔端着一杯果汁，看到聪聪就弯下腰来对他说， 嘿嘿，小朋友， 你口渴吗？ 叔叔买果汁多买了一杯，哎，送你一杯好不好啊？ 朱迪盯着果汁咽了咽口水，点点头。可他刚想接过果汁，胸前的小魔马徽章突然发出了声音，噗噗噗噗，这个声音是提醒声。朱迪立刻想起来，对了，不能吃陌生人给的东西，喝陌生人给的水也是不行的。 于是他摇摇头，叔叔看他不喝，就对他说， 小朋友，你怎么一个人到这儿来啊？你的爸爸妈妈呢？ 朱迪看到那个叔叔，虽然他在冲自己笑，可他毕竟是陌生人。于是朱迪又警惕起来，心想，我和聪聪走散的事情不能告诉这个不认识的人。 于是他指了指离他最近的糖果小屋，一边说， 我妈妈就在那儿呢，我去找我妈妈， 一边拔腿就往糖果小屋跑。他呼哧呼哧地跑进了糖果小屋，回头看看，果汁叔叔没有跟上来。朱迪这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就在这个时候，他突然看见柜台前面站着一位大姐姐，她的包背在背后， 有个人正悄悄地把手伸进她的背包里。 朱迪马上大叫一声， 哎，姐姐！ 大姐姐一听转过身，后面的小偷啊，吓了一跳，只好把手抽出来赶紧走开了。朱迪走上去问， 姐姐，请问你知道广播室在哪儿吗？ 那位姐姐摇了摇头。这时候朱迪指了指她的包，包拉链已经被拉开了，姐姐这才明白了，赶紧地拉上了拉链。朱迪又去找售货员阿姨，她小声地问， 阿姨，我和我一起来的同学不见了，我想在广播里找她，你能告诉我广播室在哪儿吗？ 阿姨热心地说，哦，小朋友，你可以坐扶梯到五楼，再坐直梯到九楼。哎呀，可是阿姨要在店里，不能陪你去。这样吧，我找保安叔叔来带你过去。 朱迪一听，马上就想走，他很着急，觉得自己不用大人带着也能找到。于是他没等保安叔叔来，就一个人跑出了糖果小屋。 朱迪跑上扶梯，他突然想起妈妈曾经好多次告诉他，朱迪，上扶梯以后要站在一侧，千万不要把脚踩在缝里，用手轻轻地扶住扶手，站稳了。朱迪就像妈妈说的那样往右边站，手扶着扶梯的扶手，一动也不动。 这时候他突然发现对面下来的扶梯上竟然有个小男孩坐在扶手上。 朱迪吓了一跳，冲他喊， 嘿，你不能坐在那儿，会摔下去的。 这时候那个小男孩胸前的小猛犸象章也响了起来，嘟嘟嘟嘟， 小男孩吓了一跳，一下子从扶手上掉下来了。 哎呀，还好他掉在了电梯上，要是掉下楼肯定会出大问题的。 朱迪下了扶梯，心想， 哎呀，我以前常常想爬到扶手上去，幸好没爬，这真是太危险了。 朱迪来到直梯前面，电梯的门正要关上，朱迪赶紧伸手扒住电梯门。就在这个时候，胸前的小猛犸徽章再次响起来，噗噗噗噗，这是提醒的声音。 哦，不好意思，这样做也太危险了。 朱迪松开手，决定再等下一趟电梯。等朱迪终于进了电梯，他骄傲地按下了九楼的按钮。 可是灯突然闪了几下，然后就灭了，整个电梯里变得一片漆黑。朱迪害怕极了， 他不停地拍打着电梯门，还想用手把门扒开，可是门很紧。朱迪坐在地上，不知道该怎么办，都急出了眼泪。小猛犸徽章又开始响起来，刚开始是噗噗噗噗，后来变成响亮的滴滴滴滴。这时候电梯里的灯亮了，小猛犸安全卫士出现了。 嘿，朱迪，请你勇敢一点，下面我告诉你应该怎样做。 小猛犸仔细地告诉朱迪，遇到电梯突然停下应该怎样做。我想这对你也很有用，那就让小群姐姐把这些知识也告诉你吧。如果电梯突然停下，第一，千万不要惊慌，你可以尝试继续按开门的按钮。第二，可以通过对讲机或者用手机打维修电话。第三，可以大声喊救命啊救命啊，让外面的人听到。第四，千万不要使劲把门扒开，更不能从天花板的洞爬出去，这样很危险。要是遇到电梯走着走着突然掉下去，那该怎么办呢？第一，快速地把每一层的按钮都按一遍。第二，如果电梯里有把手，就要用手紧紧地握住把手固定自己，防止摔倒。第三，把背和头紧贴在不靠门的墙上，用墙来保护自己的后背和脊椎。第四，膝盖弯一点，就像半蹲着，这样可以减少受伤害的机会。第五，把脚跟轻轻提起来，就像踮脚尖那样。小猛犸安全卫士一边说一边做动作给朱迪看，朱迪认真地点点头。朱迪最后终于顺利地来到广播室，当他敲开门的时候，屋子里只有一个大屏幕，上面播放着小猛犸徽章发出三次提醒的情景。一次差点喝了陌生人的饮料，第二次想要扒开电梯门，第三次在电梯里出不去哭鼻子。小猛犸又出现了。 嘿，朱迪，祝贺你顺利地完成了伟大的城市的冒险，聪聪已经去另外的地方探险了。整个过程中我提醒了你四次，小猛犸安全卫士帮助了你一次，你最后的得分是80分，还要继续努力哦。 小朋友，在朱迪的冒险中，你是不是也学会了很多呢？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今天早晨呱呱起来伸了一个懒腰，他说， 妈妈，这天也没下雨啊。 妈妈回答，天气预报说下雨。 那天气预报也不准，你还看它干什么？ 你说的好有道理哈。呱呱有一次和他的爸爸去单位玩，正好呢遇见了一个40-50岁的男性的领导。呱呱的爸爸呢就对呱呱说，哎，呱呱你过来一下啊，来叫爷爷。呱呱看了看人家说， 我不叫。 爸爸问他， 为啥你不叫呢？呱呱回答， 这个爷爷太年轻了。 有一次，妈妈想诱惑快四岁的呱呱吃点小苦瓜，妈妈就说，哎呀，这个薄薄的苦瓜片吧，哈，哎呦，吃的可好了，吃的能够长高，还能够变聪明啊，你看我都吃了这么多，是不是啊？ 吃了能变白吗？ 能啊。这个时候呱呱打量了妈妈一下，问妈妈说， 妈妈，那你怎么没有变白呢？ 呱呱三岁多的时候，有一次妈妈劝她一定要多吃蔬菜和水果，这样的话呢，身体好，还可以长肌肉。呱呱看了看妈妈，对妈妈说， 妈妈，我可不想长肌肉，我是想长牛肉。 说完这句话，人家就走了，不吃了。昨天下班回家，恰好买到了呱呱梦寐以求的玩具，呱呱激动地抱着妈妈，对妈妈说， 妈妈，你太漂亮了，太阳公公都夸你呢。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方庄第三幼儿园的薛可乔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小蜡笔。 小蜡笔真好看，红黄黑白绿，紫中长天蓝，红笔画太阳，一个圆圈圈，蓝笔画小河，三道弯弯线，黄笔画个小片片，那是小帆船，绿笔画个大三角，那是一座山，各种颜色一起画，那是祖国大花园。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你还可以看到小朋友说儿歌时候用了什么样的手势，你也可以跟着一起来学。小蜡笔，小蜡笔真好看，红黄黑白绿，紫棕橙青蓝，红笔画太阳，一个圆圈圈，蓝笔画小河，三道弯弯线，黄笔画个小片片。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 北京文艺广播下面将要播出的节目是开心茶馆，欢迎大朋友们继续收听。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我们明天晚上再见。 糖耳朵，小朋友说想让我们做更多好听的节目呢。 好吧好吧，我会努力试一试的。 因为他们说听到听听糖耳朵就像在晚上做了一个很棒的梦呢。 哦， 很棒吧，那我们俩可要加油了。 加油加油。 你说我们的听听糖耳朵会不会飞到太空上去，让其他星球的孩子也能听到呢？ 哎呀，这个好难啊。 不过我们还是继续努力吧。 好啊，我同意。 那么我们就明天再继续吧。 明天见。